第151集，计划表白。仁义察觉到了那摄人的目光，突然毫不预兆地转过了脸来，严爵惊了一下，立刻坐直了身体，四目相接，眸中均同时闪过一丝尴尬。 你弄完了？ 仁义看了看严爵手里的资料。 哦，弄完了。啊，那你回去休息吧，都这么晚了， 你该休息了吧？ 我把这点写完。 算了吧，你这可不是一点儿啊，你今天写不完的。 我有点睡不着。 你想做点什么？我陪你。 仁义靠在椅背上想了想， 坐久了有点闷，我想动一动，有些器材该上油了。 走。 两人来到车库，仁义打开灯，看着那一辆辆巨大的消防车，突然长叹了一声。他在消防家属大院长大，小时候跟小伙伴最爱来的地方就是消防队。这些消防车啊，云梯啊，装备啊，各种各样的工具啊，在他们眼里都酷得一塌糊涂。如果大人愿意让他们玩一会儿，他们能兴奋好几天。他从小崇拜他的父亲，立志有一天也要穿上那身衣服，坐上这威风凛凛的车去拯救世界。如今儿时的梦想已经实现了，但真正成为消防员后，他才明白责任之重，重于泰山。他不再为这一切而兴奋，而是充满了敬畏。仁义走到消防车前，拿出工具箱和机油，两人坐在小马扎上忙活了起来。仁义随口问道： 燕爵，你为什么干消防？ 我呀，本来是打算去当海军的，青海俏海，却没有真正的海。我从小就特向往真正的海，结果阴差阳错就给分配到消防了。我开始呢不太乐意，后来才发现这里可能才是真正需要我的地方。和平年代，只有这里有真正的战场。 你这个人这么好胜，怎么当上干部的？ 我厉害呗。 严爵一样是特勤中队的中队长，且当上中队长的年纪跟自己差不多，一个厉害不为过。 你呢？追随父亲。 嗯。 老队长是真牛逼啊，哪个消防人没学过他救援的那几个案例啊。 可惜啊。 他想了想，还是没说出他父亲的现状。他跟严爵没那么熟，说出来倒像是在吐苦水了，没有必要。严爵也没追问，他往仁义身边凑了凑。 你这个阀门上油了吗？我看看。 啊，最后上这个，先把零件保养了。 我看你顺序不太对啊，你这样一会儿不好装。 两个人一来一往地讨论着，因为职业的关系，他们总有说不尽聊不完的内容，且特别能理解对方的立场和难处。等把油上完了，严爵晃了晃脏兮兮的手套，做事要摸仁义的脸。 哎，那这儿要不要上点油？ 滚，我皮肤这么好，用不着。 来点嘛，这油进口的。 严爵把手伸了过去，仁义笑着往后躲，结果小马扎没坐稳，整个人往后仰了过去。严爵赶紧一把拉住了仁义的手腕，机油自然是全蹭在仁义的袖子上了。仁义不甘示弱，一脚踹翻了严爵的马扎，严爵的身体顺势往前扑了过去，两人双双摔倒，严爵半身压在了仁义身上。 我操，哎呀，脏死了，这玩意儿得拿汽油洗啊，那个畜生。哎， 严爵却没有说话，他的喘息明显变得有些沉重。仁义抬起头，正对上了严爵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，那双眼睛犀利专注，像是能把人绑起来一般有力量。异样的空气在两人之间流动，仁义突然回忆起了前段时间学习的时候，严爵躺在他床上和他玩游戏，有那么一次似乎也有些。仁义皱起眉，推开了严爵。 赶紧起来，车库可没地暖。 他故作若无其事地检查着衣服上的机油，严爵也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沉默地拍着裤子上的灰。仁义收拾起工具。 太晚了， 睡觉去吧。 严爵抬起头，深深地凝视着仁义。 你想不想知道，我第一次是在哪儿见过你的？ 仁义直觉有些不太想知道，但他看出严爵想说，他抿了抿唇，没有接茬。 启明星酒吧。 仁义顿时僵住了，那是他以前经常去的一个 gay 吧。严爵露出一个坏笑，摆了摆手，说了句晚安，就潇洒地转身走了。仁义烦躁地搓了搓额头。严爵第二天一早走了，他们还在食堂吃了早饭，但见面之后仿佛昨晚的事根本没有发生过，两人都表现得非常正常。只是在严爵走之后，仁义收到了一条他发来的微信。 我们还是朋友，不必有负担。 仁义盯着这句话看了半天，都不知道该作何回答，因为他甚至不知道严爵说这句话究竟是什么心理和什么用意。说是对他有意思又不够，说是对他没意思又不像，想来想去不回也不合适，便只回了一个 OK 的表情。没想到严爵很快也回了一条。 宫警官既不像你男朋友，也不像仅仅是你的普通朋友，你们的关系我很好奇。 这一次仁义没有回，尽管这件事让仁义心烦，但他并没有很在意。两人见面的机会不多，慢慢的也就淡化了。真正让他在意的，反而是严爵看待他和宫应贤的关系。是啊，他和宫应贤这不明不白难以定义的关系，嗨，他也不愿意啊。年前最后几天，仁义都在忙过年的事，值班安排，人员轮休，年货采购。今年既然打算一起过年，还有很多外地来的家属要安顿，有的忙活。这次过年他有两个安排，一个是把他爸从医院接来中队，大家一起过个热闹的年，还有一个是他酝酿许久的，在受到严爵那句话刺激之后更加坚定了，他要向宫应贤表白。毫无疑问的，两人之间已经越来越亲密，无论宫应贤之前怎么看待他这个群体，至少现在是接纳他的，而且不仅仅是接纳，甚至是主动。就算宫应贤开始迈出那一步，是出于对性的好奇，觉得他是最佳的、不必负责任的尝试人选，但现在，他确定宫应贤喜欢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。也许，他可以让宫应贤进一步尝试，尝试高于感官体验的感情体验。所以他决定表白，宫应贤对他的渴望、关心和信赖，给了他足够的勇气。